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啊。首先来看31个省份公布了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排名情况。来看国家统计局网站呢，是在昨天公布了31个省份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的。那有10个省份上半年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高于全国水平。他们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山东、辽宁和重庆。那其中呢，排名前7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超过了20000块钱。数据还显示呢，上半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是突破了40000元大关。而在这一次31个省份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的排名当中，上海也是排名第一的，以40357块钱领跑，也是上半年唯一一个突破了40000元大关的省份。而北京呢，则是以38138块钱紧随其后。其余的省份跟北京跟上海啊，这个上半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有比较大的差距。那此外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上半年咱们平均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是17642块钱，同比名义增长12.6%，这主要是受到了去年基数相对来说同比低，这个基数相对比较低的影响，两年的平均增长呢是7.4%，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2%，两年平均增长5.2%，略低于经济增速，但是基本保持了同步。欢迎大家在每天早上的9:15打开我们听听 FM， 进入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啊！欢迎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老朋友都已经彼此问好了，各位早上好。来关注一下大宗商品的价格情况啊！昨天呢，发改委综合司的司长袁达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大宗商品价格监测和预测，组织好后续批次的像铜、铝、锌等这些国家储备的投放，密切关注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情况，并持续加大期货、现货市场联动监管的力度，严厉打击哄抬价格、囤居居奇等违法违规的价格行为，以维护一个市场的正常运转和正常的秩序。关于大宗商品的涨价啊，我相信大家在很多新闻当中都看到了，它波及到我们消费端，传导到我们消费端之后大家的一个感受。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可能今年在原材料的采购上有很多企业都感受到了一个成本的压力啊。那关注完大宗商品的价格之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猪肉的一个价格情况。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负责人表示，从后面的总势来看呢，因为今年1到2月份新生的 紫珠数量是有所下降的，所以预计在整个七到八月份，整个的出栏量呢会有所减少。再加上中央和地方收储的脱市效果是逐步显现的，大家有关注到吗？这两个月我们在提到华储网这个网站的时候，大多数提到的都是收储的价格，而之前呢，比如说在今年的上半年、去年的下半年，我们提到华储网，提到的都是释放猪肉储备啊，它是两个反的方向。那同时呢，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生猪价格可能会持续一个阶段性的反弹的态势。那下一步也会持续跟踪能繁母猪生猪存栏变化以及猪肉价格的一个走势情况，会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会根据这个预案的规定及时开展一个收储的动作，必要的时候呢，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调控调节的力度，以防止生猪跟猪肉的价格大起大落。说完猪肉的价格，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中小学的小卖部超市的情况。最近的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体育总局是联合发布了一个叫《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这个建设指南当中明确要求，不得在学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不得售卖高盐、高糖以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不得对含糖饮料、调味面制品等零食进行一个广告宣传。同时，这个指南还对学生餐每餐供应的食物种类以及学生每天运动时间等等都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这个指南的适用范围是全日制普通的中小学校、营养与健康学校的建设、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建设营养与健康学校，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进行执行。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吧。昨天呢，大小指数是继续维持了震荡的态势。上证50创出年内新低之后回升，涨幅为0.46%，沪指是几乎平收啊。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成交额是继续突破了万亿元大关，已经连续第13个交易日是突破了1万亿的。那最近的主线像锂电股开始逐渐退潮了，这两天像新能车的 ETF 还有宁德时代，这些在新能车当中排名比较靠前、呼声比较高的这些板块都进入了一个调整。那目前的市场题材是相对来说比较散乱，没有什么明确的接力的方向，炒作几乎是进入了一个真空期啊。那从盘面上来看，种植业和林业、中药、通信设备的涨幅居前列的，园区开发、造纸、电力等等，这些都是跌幅居前列的。截止到当天的收盘呢，沪指是微跌0.01%，报收3564点，深成指涨幅0.14%，报收14992点，创业板指涨幅0.49%，报收3449点。不知道大家昨天看完大盘了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有什么相关的疑问呢、或者是一些投资理财的建议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一时段同步开放的听听 FM 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来发到疑问，我会呢积极收到一些大家的提问，然后去跟咱们的嘉宾聊一聊，反馈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专门开设一档开一个节目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大盘的一个表现情况。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共同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绿叶菜的菜价情况。进入到夏季，绿叶菜还是品种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昨天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格是每斤1.1元。那强降雨过后，绿叶菜的价格攀升啊，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些。其中呢，菠菜每斤3.15元，比昨天涨了57%啊。好家伙，菠菜都涨到3块多钱了，这个涨幅是最高的。不过呢，也有部分蔬菜品种的价幅是 这个小幅下调的。其中比如说大白菜每斤是3.5毛，比昨天还下降了前一天啊下降了20%，降幅呢是最大的。而且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时令的水果都开始上市了，价格也开始呈现一个走低的状态。那此外，白条猪的批发价每斤是9.13元，猪肉的价格呢小幅回落，鸡蛋的批发价每斤4.49元，鸡蛋、粮油的这些基本的生产材料的价格都是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第一条，要建制一下食品安全。最近有一个微信的这个微博的视频号啊，叫做内幕调查局，他发了一个视频，这个题目叫两家外卖平台销量第一的炸鸡店华莱士韩式炸鸡有多脏，这个是这个视频的题目。这个视频的内容呢，反映出了华莱士北京某加盟店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了解了相关舆情之后呢，上海市市场监管总局非常重视，根据总局的指示要求，迅速组织了力量对华莱士上海门店进行了专项突击检查，并且约谈了华莱士上海总部。那经查呢，被抽查到的华莱士门店啊，没有发生像媒体报道的环境卫生、食品加工制作、从业人员不规范操作等问题。执法人员进行煎炸用油等产品快速检测呢，是51次，也没有发现不合格的情况。但是在检查当中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有少数门店存在着垃圾桶没有盖盖儿啊，晨检制度不全呢，从业人员未全部取得健康证等等问题。那执法人员均予以责令改正，并拟立案处罚3家。而对于这一次媒体曝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公司也表示已经对涉事的北京门店采取了停业整顿的措施。哎呀，这些年啊，但凡是听到跟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啊，说实话真的是让人觉得心头一惊。但是呢，每次好像现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信息时代啊，一旦哪个门店被指出，而且是被以视频或其他的这个图片的方式指出确实确有其事的，改正的态度都特别好，但是这个后效到底能保持多久呢？实在是让消费者有点揪心啊。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期待已久的华为 P50 系列。昨天的华为终端官方微博是发布了一条消息，表示在7月29号晚上7:30将会举行华为旗舰新品发布会。华为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则转发了这条消息，表示这一次的发布会不仅有华为的 P50 系列，还会有众多的新品一同登场，咱们拭目以待。刚看 Mario 这位朋友在咱们的聊天室发了一张应该是某个首映式电影的一张图片啊，说推荐一下这部电影。那最近挺火的一部电影叫《中国医生》，不知道咱们有多少听众去看了这部电影啊。根据灯塔专业版微博的消息呢，实时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的2:52，电影《中国医生》上映11天，票房是正式突破9亿。这部电影我还没有看，最近稍微有点忙啊，没有去电影院。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有看过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说您的一些感受。来关注，昨天中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把裁定书送到了深圳市民梁文锦的手上，他的个人破产重整计划得到了法院的批准。 而这也是全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在今年的3月1号正式施行以来，深圳中院审结的第一宗案件，这也是咱们全国第一宗裁定批准个人重整计划的案件。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其选表示，诚实而不幸是个人破产制度的一个核心。我之前一直勤劳、踏实而且诚信在经营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但是比如说遭遇到了一些不测啊、意外啊等等一些情况，导致我的正常经营持续不下去了，同时可能外面还有一些欠款，这个是个人破产制度保护的核心的来由啊。那诚信守时的债务人在不幸陷入到债务危机时，可以获得保护，并帮助其从债务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并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创造一个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个人破产制度的一个核心。来关注昨天沸沸扬扬的吴亦凡相关事件啊！昨天下午3点21分，腾讯视频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微博，表示呢是宣布终止和吴亦凡方一切品牌层面的相关合作。那至此呢，吴亦凡在咱们国产品牌方面的大概有8家品牌都已经宣布或者是以公开的方式表示停止和吴亦凡的合作，其中包括像韩束、云听 APP、 立白、资源、德宝、华帝、康师傅冰红茶以及腾讯视频这8家。那同时呢，在昨天晚间，像 LV、 保时捷、宝格丽等等这些国际品牌也在晚间都相继发声了，还有良品铺子、兰蔻以及王者荣耀也都澄清和吴亦凡的合作关系在都美竹事件之前，也就是在7月8号之前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后咱们来关注在7月18号啊，启牛学堂举行了718启牛日的活动，邀请到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单位当中的权威专家共同参与。那据介绍，作为专注于财商知识普及的学习平台，启牛学堂呢是始终传递专业的财商知识，通过学术人才的引进和技术创新的赋能，进一步提升内容的专业度，助力国民树立一个正确的投资观念，并增强金融风险防范和识别的意识，进一步提升国民财商素养。为了保障内容的专业性，启牛学堂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研团队，输出专业的知识内容，并打造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邀请到了像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教授，也参与到学术专家的委员会，作为智库持续为内容提供智力支持。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乾隆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来聊了什么事儿呢，来聊一聊最近啊刚刚开始交易的全国碳交易市场，这交易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交易对于咱们大家都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来共同关注一下相关的话题，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咱们继续接着聊。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交通情况啊。在9:20左右，全国全网的交通指数是7.0，属于中度拥堵的级别，平均运行速度呢是24.4公里每小时。依然从全路网的消息来看，二环内是相对来说拥堵程度最严重的，平均的运行速度只有18.8公里每小时，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在现在同步开放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我看很多朋友还在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食品卫生的情况还在发表着自己的想法啊。宝姐姐说，哎呀，垃圾食品要少吃啊，掉在地上捡起来照样卖，对消费者可是太不负责任了。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全国碳市场。哎呀，这个全国碳市场在7月16号的时候是启动了一个上线的交易，交易中心呢是设在了上海，第一天的成交是超过了2.1亿。那什么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又为啥要建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碳排放权又是怎么交易的？就跟咱们平时在这个线上 APP 买股票是一样的吗？那交易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咱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接下来还是来连线我们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欢迎申瑞，你好。 徐冉你好。 哎，申瑞，我们先来说一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可能很多词汇对于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说都相对来说有点拗口啊，这个词，然后同时可能专业度也有点高，咱们慢慢捋，别着急。首先咱们说一个基本的新闻事实，就是7月16号那天的时候，全国的碳市场是开始进行一个上线交易了。但是这个接下来除了这句话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内容可能就要由你来给大家解释了。这个新建一个交易市场，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也不陌生了，对吧？大家已经接触到二级市场很长时间了，我们之前讲过贵金属的交易，讲过生猪期货的交易，还讲过很多大宗商品现货或者是期货的交易，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那这个碳市场它交易的是什么呢？难道说是交易的是实物吗？不可能，对吧？我们接下来知道的是它交易的是全国的碳排放权，实际上它交易的是一种权利，我能这么理解吧？ 没错，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交易的这个权的价格还不太一样，我看有就是成交第一天有40多块钱，有50多块钱成交的，那这个就这个价格还有变动，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首先它交易的这个东西碳排放权我们大家怎么理解，慢慢捋好吧。 行，那我就用点咱们这个简单的话来说啊，就是最普通的话，咱们一定记住啊，碳排放，碳指的什么呢？是二氧化碳。 嗯， 那就是咱们呼出来的这种空气二氧化碳。 嗯， 二氧化碳能干嘛呢？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交易呢？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臭氧层，对吧？然后如果二氧化碳多会造成什么温室气体， 嗯， 对不对？就比如说夏天特别热啊，这个冬天呢，这个也是暖冬等等。实际上北京这么多年这两年都是这样，怎么就因为二氧化碳太多了？ 嗯， 那么实际上来说，它有两个事件。如果说碳排放二氧化碳这事儿，咱搞不明白，好多人说二氧化碳，我还不太明白。咱要说两件事儿，大家就知道，一件事叫什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吧？这是咱们现在说的国策非常清晰，就是环保。 嗯， 那么二氧化碳实际上是环保的一个什么对等的名词，就是因为你种树多了，然后绿色经济多，就把二氧化碳降下去了，这是第一。 嗯， 第二件事情，在过去几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不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叫什么叫资源税，啊，当时指的是这样一些资源税啊，包括像这个矿场啊、煤炭呢，可能是过去几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当时中国出了一个资源税。那么实际上一定要注意，这就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什么体系呢？就是针对环保及生产的升级啊，就我们的这种产业升级，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北京好多新能源汽车都是出租车了，对不对？原来都是这个燃油车。为什么这么找啊？就是因为整个这个政策啊、税收以及什么呢？通过二级市场，就是实体的这个经济市场自我的这种调节，比如说碳排放，就国家规定了，说你想生产这个燃油车也好或什么也好，那行了， 除了这之外，我多收你钱，为什么？你污染环境了，你二氧化碳排放了，然后你说你都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你是这个大的这个植树造林的地方什么的，你有权利说你给你加分项啊，你可以拿这东西说补贴一下，能补贴在市场交易，那些想生产想去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哎，就得从你这儿买什么呢？买一些这个绿分啊，就是绿色的分，然后你买完以后的话呢，你可以生产了，国家不收你钱了，这部分钱呢你就自己算一算啊，是给国家交税交罚款呢这价钱多呢，还是说在期货市场上或者交易市场上从人那买点这个分，哪个划算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说白了吧，大家一定清楚这情况，就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是国家这边说你不达标啊，你排放多收罚款呀收税啊，然后你琢磨琢磨，哟，这有点贵啊，毕竟就明年的这影响，包括银行贷款等都会受到影响，怎么办呢？那我就从其他地方人买点分，哎，虽然你那是种树的，那你这是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哎，你生产一辆加一分，我生产一辆燃油车呢减一分，怎么办？我从你那买点分吧，哎，省国家罚我这钱了，你买分肯定便宜啊，咱俩认识熟啊，对吧？在二级市场交易，实际上就这么点事儿。那这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定注意，它是通过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实际上是1990年以后，当时就提出这事儿，2001年以后就干这事儿，就全世界包括美国就开始干期货交易了。大家也知道，当时中国加入 WTO 了，对吧？然后干嘛了呢？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给这些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什么做承接接盘接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劳动密集型啊，然后污染严重类的呀，比如说什么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就说这个像为什么这两年中国有一项特别厉害的什么，就是这个太阳能板啊，就是这个多晶硅板。 嗯， 当时欧美他们生产的时候呢，污染严重，非常严重，到中国来也是，然后成本还特别贵。但是他们呢又想找绿色经济，怎么办呢？就把这事儿甩给中国为首的这些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发展中国家，然后咱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啊，把这个排耗降下去，成本降下去，然后倒头来现在卖出去，全世界就是咱们的啊。但是这经过十几年，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当然他们的想法什么呢？一方面我给你单子了，你挣了钱了，我还得控制你，怎么控制呢？他就说了一个，本来就是这个大势所趋的，因为那个二氧化碳嘛，温室效应嘛，每天特别热嘛，那得了，正好借这事儿，我把东西甩给你了，那这东西我得一边甩着你，一边还得说这东西咱得全球得去做点这个什么公益不能让这个全球都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等等等一些自然灾害，那行，咱们开着期货交易吧，说白了就是干这点事儿，一方面他享受了这个绿色经济，一方面呢又搞了一个这种交易市场，还控制你，然后还把这东西所谓的这个高污染高耗能东西转移出去。问题上咱们这几年中国咱们干的事儿什么绿色减排或者说是什么三高一低，对吧？高耗能高污染这个低产出的这东西都要往下降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发展过程中呢，现在咱们是后来者居上。大家说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经过咱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咱们承接很多。你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亚洲就是东亚地区是占了全世界50%的碳排放，中国其中占了30%。 嗯， 明白啊。然后欧洲和美洲呢，一个是占了11%吧，还一个占了16%。 嗯， 你就算吧，就中国现在制造业能有多大，对不对？就是中国非常厉害，就是整个的这个北美地区啊和欧洲地区啊，就加一块儿。都没中国现在总排放量大，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什么行业又是最大的呢？一个是电力企业，因为一定注意说碳排放二氧化碳烧什么产生换的最多呢？煤炭，那上都有这碳的，对吧？ 对， 所以说呢，这电力企业近80%还是什么煤火，就是用火力烧煤发电啊，占40%以上，然后接近20%呢，就我国的这种钢铁企业啊，比如河北地区啊。啊，这些地区包括咱北京的首钢啊，这都是这个大量还是在烧煤，啊，基本占60%以上。后边的话就是什么建材啊、水泥啊，这个交通运输啊、化工等等，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现在这个市场来看，可以看到咱们说这些行业都属于什么？一传统行业，二是我们现在整个产业升级的核心，对吧？那么这个核心，咱们得从几方面力量给它入手，一个是有形的手，一个无形的手，对不对？咱们经常说这话，有形的什么政策？管理条例，无形的呢市场环境。但是问题是，市场如果没有催化剂，没有一个很公开公平的一个平台，把这个价格标出来，大家就是预期什么样子，那实际上都是私下里，实际上就会形成什么不透明，然后改革遇见了内部阻力，对吧？就是外延性和内生性。那么外延性咱们有了，比如资源税啊，国家不是说了，咱们罚款呐、啊，然后你生产污染严重的话，我罚分啊，对不对？我都收你钱，这是有了，那政策是有了外延性。那内生是什么呢？ 您不能老关着门自己琢磨琢磨，自己用报表用财务账折来折去的，你就不想改折，那怎么办？我这打造一个市场。原来的时候2011年以后啊，通过这个事情咱们干什么，干了好几个现货市场啊，就是有七个市场，包括北京为首，就是什么这个现货市场，就是当地一小圈啊，就能私下就直接公开台面上说，但是不对外。那现在呢，让全社会啊都能参与进来，这就造了一个什么，就上周五啊在上海开了一个这个期货交易市场。那你说为什么它会有价格波动啊？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交易的市场，所以说它是一个随时成交，就跟我们的股票啊，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通的期货一样，它是随时就报价和收价，对吧？那比如说我说我这儿这个绿色东西出来以后，我这个价格我觉得差不多合适，完了40块钱50块钱报上来，你接完了，然后发现这时候你需求人多，对吧？这就供需市场嘛，需求人多，那么就会出现什么价格往上抬。但是你要注意的事情，小冉，就是这个碳期货交易市场和其他期货交易市场呢，实际上有一定的不同点。 嗯，您讲讲。 不同点在哪儿呢？因为它反映什么是大规模持续生产啊，制造业生产。因为你想要做碳期货交易，一定是什么？不是供给方的问题，还是需求方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有多少需求方能跟进？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电力企业、钢铁企业，对吧？是占中国绝对大多数。现在是2000多家这个会员单位进去交易了，其中大部分都是电力和钢铁。但是我们说了，他们本身还在节能减排，还在什么绿色升级，特别我们说双碳，一个叫碳达峰，一个叫什么这个碳中和，对不对？就是说达峰是未来2年，就2025年是要达峰，后边50年要中和啊，所以说它是一个什么缓慢下降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未来从中长期来看的话，碳期货交易它的这个震荡区间应该是相对比较小，如果没有特殊事件，比如说像去年啊，这4月份的时候咔嚓没人交易，对吧？都没生产，那放心的碳期货交易资源价值肯定特别低。但除了这种特殊时期的话，应该它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因为你只有稳定了，你才能制造业它才能够特别这个后顾之忧少一点。因为本身这个碳排的东西就是一个加分减分的，首先它肯定有天花板，天花板在哪儿呢？你太高了，我大不了国家罚我款，或者直接收我税得了呗，对不对啊？你两相取其轻嘛，我这还交易手续费，还得有什么问题，对吧？我干脆就这么着完了呗，是吧？所以它有天花板，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实际上碳期货交易市场可以说什么？它就是一个内生性市场有形的手，并且呢，现在无形的手去定义，然后并且是形成这种交易平台，然后保证这个市场未来的一个动力，对吧？就是往下动力，说你看我这市场挺好的，好歹这是个钱啊，对吧？我只要改革完成以后，一方面的话呢，我是这个国家少收我钱，因为我还能拿碳期货市场，还有那没改的，我这把都卖给他呀，也算一个自产自我的这个社会补贴呀，对不对啊？就跟咱们买保险似的，那叫什么？那叫社会保险的那种补贴，和你直接交这个医保，俩概念，对吧？就是一个医保是保基础的，然后剩那个商业保险是提高项啊，就是让你生活品质更好，那一样的道理，对吧？谁不想让生活更好一点呢？ 对， 哪个企业说我这生产钢铁好，煤炭也好？我不想让企业利润更多一点， 对，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说它就形成了这种市场的一个状态。 嗯， 当然对于咱们一般老百姓来说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其中的这种交易难度和它的交易专业性非常高啊，特别是刚刚成立，虽然说它是全球最大的啊，因为中国占全世界30%以上的市场，但是呢，其中的这种本身的这种交易难度啊和它的这个交易，虽然说一吨几十块钱不贵，然后你但是参与价钱也不便宜，所以一般投资者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这个期货交易能力，我建议你不要碰。 对对，还是就是这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联还是相对来说有点远。 对对，如果你说真想玩期货，玩便宜的，玩什么呢？比如说豆粕啊、太粕，这是什么呢？就饲料，那便宜啊，你拿着这个18000也能玩。亏到底了，你也就亏了18000了，就差不多了。就是赚呢还没补，赚的话真的有可能一年挣个10万20万都有可能，但是这能力强， 技术要求比较高啊。就刚才说的那种， 这得慢慢弄了啊。 刚才其实，在听申瑞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人是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所以呢，对，我觉得今天咱们对于碳交易权的这个排放，尤其这个市场的建立，我觉得既然作为财经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咱们也应该有这方面知识的涉猎，同时呢，知道它是个怎么回事儿就可以了。它会对未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的持续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大家知道就可以了。真有想试的啊，我估计应该也是凤毛麟角。就是如果是作为普通消费者、普通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啊。然后另外呢，我今天发现一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是不是？我跟你简单聊一聊，就是我们有几位听众还真的是，我觉得对这个 碳交易权的这个市场有一些很就是很接地气的表达，比如说我来念一条啊，他说你听听，就是这个能不能帮助大家理解？他说，那你碳张伯荣说的，他说碳排放多，那你排放多了，你就应该多交钱呀，就跟我们家用水一样，那我用水用多了，那我也要多交费，对吧？他说这是我个人理解啊，这理解很肤浅，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对不对？ 对，实际上这就是什么？他说的非常对了，咱们就把这理解成什么呀？咱们别说城市了，咱要说过去这个有些农村用的水缸，你明白帅哥啊？就每天都有机井，每家一家一缸水，那怎么办呢？我从那边村里头打这水啊，一缸水花10块钱，然后隔壁那家呢，就一户人也是一缸水，他一家一缸水，那他喝不了那么多，我们家人口多4-5口，怎么办呢？ 我再买， 还剩半缸，还剩半缸水，这么着吧，一缸水10块钱，咱自己邻居您卖我2块钱得了，对吧？半缸水5块钱，您卖我2块钱3块钱就。这么着，这叫市场，明白了吧？ 明白， 这么回事 啊。还有刘星也说了，他说碳交易啊，需要从国家层面来宏观调控，减少无谓的发展，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一味的去过多消耗那些不可再生的各种资源。地球上几亿年存下来的能源，如果短短一个世纪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咱们以后子孙后代用什么呢？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格局还都是很大的啊。 啊，对，挺大。但是我想没事，我就给大家这个解解惑。 哎，没错，就是给大家降降维吧。 对，这么说吧，你说的这事儿啊，这朋友说的很对，但是我可以提示一点，一个是咱们也提升买卖技术性提升，还是勘探能力提升。实际上我们现在挖掘了地表的也就2%-3%的这个深度啊，实际上很多金属什么的，实际上在地底有的是，但是咱们挖不下去啊，现在技术能力有限啊，所以说呢，你说后边人还有没有用？我告诉你，肯定都能用啊， 有的用是有的用，对， 肯定有的用啊， 对，但是也得省着点， 没问题啊，对，得省着点，就别说你当时某吃银粮，你这玩意儿后边是有。您中间断顿饿死了，那就麻烦了， 对 吧？ 没错。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我们全国碳市场的一个建立。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是，现在全国碳交易权的这个市场已经全国铺开了，交易中心呢在上海。但实际上，碳市场的建立是经过了一个历程的，对吧，沈瑞老师？ 没错。 2011年是开始在7个省市进行了一个试点，2013年呢。对，2013年的地点地方试点是开始陆续进行，这个2017年咱们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才开始启动一个全国的交易，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应该是在全球范围最大交易量的一个碳交易市场了，对吧？ 对， 嗯，所以它的意义还是具有很高远的一个意义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是主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碳交易权的这个前因以及后果，还有未来的一个远大的意义吧。非常感谢申瑞老师今天早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那由于时间关系，就先挂线了。 得嘞，大家再见。 好，拜拜。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同时呢，这一期节目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财富新动力进行回听或者是下载。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再见。 Too soon to be sure. I think she likes me.